以上十年以下。辯方表示，如果判監最少五年，量刑起點要是七年半，再扣減三分之一認罪刑期，大超出區域法院最高七年刑期，希望法庭重新考慮案件性質。法官最終堅持案件情節嚴重，推翻原判，改判被告監禁五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与偏东气流相关嘅云带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温度大约19度，下周中期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89点，升813点，总成交金额1,6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升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1点，升3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4升37.6，美团172元升23.1，阿里巴巴102.1升13.85，京东集团265.6升36元，恒生中国企业73.86升3.76，盈富基金21.2升8.4，快手66.75升5.5，友邦保险77.75跌1.5，中国海洋石油11.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858，瑞士法郎8.1，澳元5.612，加元6.158，新西兰元5.123，欧元8.2983。每百日元对港元6.0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953。港金报17,92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5美元，卖出1,91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嚟而家挤塞噶，车龙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即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咁另外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一段亦都系车多㗎，龙尾喺喇沙利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康湖居。咁再提提大家咧，荃湾嘅海盛路因为爆水管，海盛路介乎柴湾角街至海角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2。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怡丰苑豪丰阁、屯门聚康山庄五座、屯门幸福花园四座、屯门幸福花园七座、屯门明琴路三号翠明台、屯门龙门居八座、屯门翠宁花园六座、沙田愉翠苑愉欢阁、粉岭花都广场八座和粉岭海联广场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 我哋唔鼓励小朋友自己做快测嘅，因为咧始终嗰个快测剂咧，同埋嗰个快测个棉花棒咧，都系要有适当嘅监督，同埋咧要有质素准确先得。所以咧年幼嘅小朋友咧，我哋建议家长咧一定要陪住小朋友一齐做，同埋咧嗰个结果咧，如果当中系有怀疑或者发觉小朋友有唔舒服嘅话咧，应该尽早通报翻俾学校知道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29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啦， 系星期五啊，心情非常之轻松啊！ 先咧讲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咧，摆咗上我哋社交平台，大家可以见到啊！ 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啊，好耐冇见佢哋啦，就系、是、黄牛党啊！ 你见到佢哋出现，即系话亚洲数开翻系开心 的，系啊！ 但佢哋仲可以生存到咧， 就都唔知点算好 啊！就唔好啦，成日都讲、啊、即系唔鼓励啊嘛， 冇错冇错。咁啊，大家有啲咩想同呢啲嘅黄牛党去讲咧？有啲咩歌想点俾佢哋听咧？咁啊，大家可以去骚动嗰度留言啦。 咁啊，今日咧想讲一样，因为今日呢一日咧，即系其实出咗有一只嘅。album 咧，我覺得係幾值得去 mention 一下嘅。 好啊，好啊，好啊。 咁因為之前我哋有訪問過 XT 同埋 Capitan 啦， 係啊， 我哋做咗隻歌 Cloud Nine， 係啊。 咁今日咧就出咗一隻 remix album 啦。咁我覺得係一件事嚟嘅。咁佢哋因為XT 啦同埋 Capitan 就揾咗好多佢哋身邊一啲本地即係香港嘅 係 電子音樂製作人， 係 就去為 Cloud Nine 咧去做 remix 嘅。 係 咁啊，即係食翻 Cloud Nine 呢個數字咧。佢哋就 total 做咗九首歌。 我想插個嘴先嘅，唔好意思，我要問咗先，就係點樣為之 remix album？ 因為我唔明嗰樣嘢就係、是、嗱，一隻 album 我哋正正常常聽到一隻 album， 就應該可能係一隻好大嘅專輯，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歌啦，可能係九隻啦，可能十二隻啦咁樣啦。咁但係一隻 remix album 係咩嘢意思呢？ 就係、是、裏面收錄嘅歌全部都係。一首歌唔一定系一同一首歌啦，但系总之就系佢嘅作品嘅 remix 啦。即系举个例， Cloud9 咁，佢嘅 remix album 里边有九首歌，就系九首都系 Cloud9 嘅 remix 版， 全部都系 remix 版。因为喺一啲唔同嘅地方，用翻电子音乐为例啦，咁有时出咗一只单曲之后，佢会点样令到嗰只歌继续延续落去，或者个市场上面继续发酵？其中一样咧就会做 remix 噶嘛。呢 remix 就系一啲唔同嘅音樂人咧，佢哋用佢哋嘅方法去重新演繹嗰隻歌， 係 咁佢留幾多改幾多咧？基本上都係嗰個 remix producer 佢哋去發版嘅。 所以基本上，例如你啱啱所講呢一隻嘅 Cloud9 嘅 remix album 咁樣啦，就係、是、可能就算佢用同一隻歌，你聽出嚟咧就好似九首唔同、完全唔同嘅歌咁樣嘅。 其實係已經係一個新嘅作品嚟。 OK， 你會聽到佢會通常最基本一定會 keep 翻原版嘅一啲好重要嘅嘢喺度。 可能係佢嘅副歌啦，係嘛？ 但其實個副歌都已經會改好多。 哦、oh, ，OK， 佢會留翻佢嘅人聲，你會聽到 XT 嗰把聲。 OK， 但個人聲佢有權已經 扭咗嘅， 扭咗，可能速度變咗，可能嗰、那個 加 變咗。 OK， 係啦。咁當然啦，有一啲嘅 remix 佢可以保留翻原版一个好令人印象深刻嘅旋律， 系， 然后但系佢用嗰种声音，即系转咗啲乐器啊，个走法唔同啊，咁样，所以系一首 整个结构上都有改变， 系啦，因为有阵时点解佢会出现一个咁样嘅状况，同埋有唔同嘅版本，就系因为每一个嘅叫 producer 佢哋有自己音乐风格噶嘛，咁就同一首歌用唔同嘅风格做落去嘅时候，咁你会听到一首歌可以有咩变化咯 ？OK， 因为即系始终喺香港咧，即系我自己小弟比较少认识到 remix album 呢样嘢啦。我谂可能喺其他外国嘅地方会比较多啲嘅呢个文化会比较盛行啲嘅，所以真系对我嚟讲都几新鲜嘅，都第一次听呢一个嘅咁样嘅名词。 系啊，咁啊一个有咩好处就系亦都可以将里面有份参与 remix 嘅音乐人可以大家可以透过一个 album， 你就可以见到唔同嘅名 字， 咁你听到佢嘅风格，然后你有兴趣咧，你就可以揾佢其他嘅作品啦， 哦， 即系可以有一个咁样嘅方法，令到大家 spread 开去认识更加多咯，即系有时喺外国都会系。例如Chainsmokers 佢出咗一隻歌，咁佢都會出一啲 remix 嘅版本。咁嗰啲人嘅名字可能你未必認識嘅，可能佢只係新玩，或者佢做咗好耐，但係佢未去到主流好多人認識。 OK， 咁當然佢個名字出現咗之後，仲要係喺 under 即係 Chainsmokers 呢個已經國際咁紅嘅一個即係電子組合之後，即係好似一種認可咯。 明白，即係哇呢、這個巨星都會用佢嘅 remix 喎，咁就等大家去認識一啲新嘅朋友仔 咁樣。咁呢個商業上嘅操作啦，咁但系有时唔一定要系话咩即系前辈带新人，唔一定系呢个概念。 O K， 佢有呢一个咁嘅效果咯。 明白。 咁但系其实讲 remix 呢种音乐八十年代好多噶嘛， 都多噶，都多噶。 只不过用啲名唔同嘅，即系而家一般会见到就系譬如 Cloud9， 跟住边个边个 remix， 咁你就好清楚。 以前就系乜乜版咁样咯，系嘛？ 系啦，佢哋会嗰啲名好唔同嘅。咁同埋你，佢未必会知道边一个做嗰个 remix 噶，佢只系有一个版本，可能俾改啲好得意嘅名咁样，但佢未必会有一个remix 嗰个制作人个名放喺里边咁样咯。呢一样我都觉得今日系一个几好嘅机会，上面因为我一路都揾紧个位噶啦，因为有啲听众有阵时听即系 EDM Friday Mix 咧，啱啱六点半都会有啦。佢听我有时讲嗰啲歌名，或者佢哋自己上网睇，会见到个歌名后面好多时候会附带咗一啲唔同嘅词汇。 系 咁啊，有啲都 message 嚟问啊，嗰啲词汇其实代表啲乜嘢咧？咁样 系。 咁我觉得即系啱啦，而家讲开就可以讲，即系头先讲 remix 呢一样啦，即系重新混音啦，其实。即某程度上佢做咗一隻新嘅歌㗎喇。 係呢樣應該大家都唔陌生嘅， 容易啲理解嘅。有一個呢就叫做 bootleg 啦。B-O-O-T-L-E-G， 即係一對 boot 跟住再加隻腳咁。bootleg。 呢個字會喺邊一個位出現呢？喺個歌名 都係歌名後面係。跟住落嚟講嗰啲你大部分都有機會喺歌名後面見到嘅一啲詞匯嚟嘅。 OK,OK,OK。 bootleg 係咩意思呢？ 真係唔識喎。 其實 bootleg 呢就係、是、同 remix 個概念係有八至九成一樣啦，基本上都係一隻歌，然後咧有一個重新再去做過，攞一啲舊有裏面嘅元素，然之後用佢嘅方法重新演繹。 OK， 咁 bootleg 同 remix 嘅分別係咩呢 ？remix 就係叫做官方認可出嘅， 係 嗰個 音樂人佢認可， 我授權咗俾你，係 啦， 攞去玩啦咁樣。 係啦，佢自己邀請又好，或者點樣樣一個 俾埋，甚至俾埋個底你係嘛？ 係啦，你可以認你可以理解為一個官方嘅一個重新製作，但係 Bootleg 咧就係冇官方認可嘅、 哦。 通常呢啲如果你上網有時揾歌，或者你去一啲平台咩 SoundCloud 咧，有時你會見到呢個 term， 就因為有一啲人佢想自己做歌玩下，咁佢就咪揾一啲佢自己好中意嘅流行曲、 嗯， 然後自己做一個 remix 咯。係，咁因為佢推出呢個版本。当事人是不知道的 ，OK， 譬如 The Chainsmokers 出一只 iPad 咁样， 系 啊，我又好想攞嚟玩，我咪整一个新嘅版本咯。 但系对方又唔知噶、哦， 系啊，佢唔知噶，或者你唔会得到佢个认可。咁所以你做咗出嚟个版本咧，就称之为叫 bootleg， 就叫做戴翻个头盔咁样啦，即系起码唔会俾人哇，你做乜攞咗我只歌去做 remix 啊咁样。 我谂喺呢个其实喺呢个电音乐世界都争持咗好多年啦，即系关于一啲叫版权嘅问题啦。 OK， 咁但系而家 so far 大家都有一种默许或者认可、就是，就系系一种嘅音乐上嘅交流，通常都冇乜特别话会告你嘅咁样，因为。其实佢都系成个圈子一个嘅风气嚟噶嘛。 O K， 咁但系有阵时就系一啲咁样叫 bootleg 嘅版本咧，系可以帮到一个人出名嘅。 哦， 因为以往依家成咗名嘅一啲电子音乐人啦，佢有机会成名，当初其中一样嘢都系靠 bootleg。举一个例子，之前讲过嘅 Hardwell 都系， 系 当年出咗只 bootleg， 就系因为你出咗呢啲版本嘅时候，可能有一日唔知俾边个，譬如你整一只 bootleg 出嚟，唔知边个睇中咗，觉得好正， 大监制好中意嘅， 然后佢喺佢嘅 show 上面就攞咗你个版本出嚟玩嘅时候，你个 show 上面即系佢哋个 show 上面系讲紧万几二万人嘅时候，佢哋播任何一只歌都系会成为焦点噶嘛。 嗯， 然后播一只你整嘅 bootleg 嘅话咧，哦咁你又 發達啦， 咁你又有機會上位啦。 OK OK， 係啦，即係佢都係有機會會被關注，只不過呢個名字大家一睇就知道哦，呢只歌係咩嚟嘅。 OK， 同埋你知啲英文歌啲名咧係好容易重複噶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有時你加翻呢啲 terms 俾人知道，哦，你首先呢首你唔係原創。 係。 嘅系啦，但你系重新去再做过一个版本， 同埋俾人分清楚边个系原版，边个系重新混音嘅版本， 系啦， 呢、這个都好紧要。 咁呢个大家会见到啦。跟住mash up 呢个 time 之前都有 呢、這个 简单讲过，大家知道啦。 啊、 即系攞几首现有嘅歌，然之后去将佢合成 埋一齐， 系啦，可能攞一只歌嘅音乐，攞一只歌嘅人声咁砌埋一齐，或者多过两只歌啦。跟住咧， 如果唔识系咪就可以睇波城嗰啲片啦？即系 mashup 啊？ 系啊，大家欢迎睇下就知啦。 O、okay, K， 跟住咧，都有啲初阶啲嘅名嘅。 O、okay, K，Radio Edit 呢个就唔难理解啦。 呢、這个识啊，我哋做电台嘅都知啊。 因为佢哋会做一只歌出嚟嘅时候，有时会考量就系电台播放究竟适唔适合，可能个前奏太长啦、啊， 长度 几多， 语言 系啊， 各方面 系啦。咁电子音乐世界都系因为佢一只歌佢做咗出嚟，佢可以有唔同嘅平台嘅。嘅出現嘅嘛，你喺live 打碟嘅時候有一個版本啦，跟住你喺串流平台聽一個版本啦、嗯，電台聽一個版本啦，咁所以佢哋考量咗之後 ，Radio Edit 就可能會特別為電台咧做一個特別嘅版本。 OK， 咁然後跟住一個咧都係一啲會常見嘅一個叫做 Original Mix 啊。 Original Mix 係嚇呢個我真係 都 係諗唔通喎、啊。 都 係 啲電子音樂或者或者係啦，即係個 house 啊嗰啲，多數都會有機會見到嘅。 係， 其實即係顧名思義 ，Original Mix 即係原版， 嚇， 即係佢一整出嚟同佢最初嘅諗法嗰樣嘢咧係一樣嘅，佢冇任何。为住平台嘅考量而修改，因为 Radio Edit 就已经系改变咗啦嘛。咁佢嗰只叫 Original Mix， 即系话我冇为任何平台要修改，我本身只歌做出嚟就系呢个版本。 哦，即系呢个系最原始嘅模样嚟噶啦。 系啦，佢推出最原始第一版呢个嚟噶啦，因为佢有权再出一啲新嘅。 明白，即系之后改咗嗰啲咧，就可能有唔同嘅 mix 嘅名。咁呢一个第一版话翻俾大家听， 呢个 第一版嚟噶， 即系呢一首歌就系 Original Mix， 因为会出头先个 Radio Edit 呢个系第一啦，第二个亦都大家会见到。就叫做 extended mix 啦 ，extended mix 就系将佢加长咗咁解啦， 系啦，都系个名好容易明嘅，因为佢前奏佢可能加多即系十零个巴，三十几个巴，跟住 outro 都系咁样样，咁佢就有咗呢两样嘢之后，其实就系方便喺表演上面其中一个作用啊，啲 DJ 去打碟做 set 嘅时候咧，佢可以攞嚟做博歌用， 嗯， 咁所以就会有个 extended mix， 即系某一啲曲风可以咯，即系嗰啲 house 嗰啲就会前面啲音乐就比较 clean 啲，即系啲鼓嗰啲噗之拖之。就清啲嘅，冇咁多嗰啲可能吉他琴少啲，咁方便可以做出博歌，咁就会出现一啲叫 extended mix， 所以佢个长度系长好多噶， 个、okay, structure 会唔同嘅咁样。 学到好多嘢喎，仲有冇啲难啲嘅先？你俾啲难啲嘅挑战 下，俾你估下， 嚟啊嚟啊嚟咧， 俾你估啊， 你讲啊你讲、啊。 一个叫做VIP， 梗系知啦，点会唔知啊？咁出名呢、這个。 Big Bang 嗰啲 fans 咪叫 VIP 咯，我知啊，唔知讲唔知都俾人笑啊，我梗系知啊， 系啊 ，Big Bang 啲 fans 啊嘛， 就知啊， 我自己都系 VIP 啊，系咪先？ 诶，即系 VIP 我系 very important person 啊嘛， 系咯， 咁呢个其中一个嘅解法，另外一个解法就系叫 variation in production 啊， 哦， 咁通常 VIP 有咩分别啊？ 嗱，个系其实咧又系差好少嘅啫 ，VIP 咧就系嗰只歌原本嘅创作人出嘅 remix。 哦，即系佢自己 remix 翻 自己嘅 嘢， 咁咧就会 VIP 啦。 系， 因为佢可能一只歌佢有几，我哋有时访问都会啦。 吓、 哎，我有呢个版本，有嗰个版本，最后又出A 啦。 吓， 但其实 B 佢都觉得好正噶。 吓，我都想出嗰、那个咁样。 佢就会用一个 VIP 嘅形式出，就话俾你听，我系用另外一种嘅做法去做同一只歌。 嗯， 咁甚或乎有阵时系佢哋喺一啲现场嘅表演完之后，佢有时 for 现场表演一啲 live set， 佢可能做过一啲修改。 系。 咁然後個版本啲人聽完之後話好正喎，你可唔可以出咗佢啊？咁佢就將呢個叫自己修改過嘅版本咧出一隻，即、就、係、是、一個新嘅 track， 咁就會用 VIP 咁樣去定名。所以簡單嚟講就係個 producer 自己做嘅 remix， 你可以咁理解。 波成老師，我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啊！ 哇，仲有啲進階啊！ 仲有冇你分享、啊？ 有啲簡單咯、啊，仲有一個簡單，有一個叫、有時你會見到一啲叫 ID 就咁。 ID 即系短短地三十秒嘅系咪？ 唔系，呢个系我哋电台嗰啲 ID 就系啦。 Sorry，station ID 就系啦。 意思系 ID， 即系通常譬如奔神 系， 跟住后面个歌名就咁写 ID 两个字嘅啫，两个英文字母嘅啫。 系，即系我逢亲我嘅歌就会有嗰句嘢喺度嘅，系咪？ 或者调翻转就系你嘅歌，如果后面有 ID，、即系个歌名叫 ID 咧，系代表乜嘢咧？佢有一个意思嘅。譬如你做一个表演咁，你可能有四五首歌都可以叫 ID 嘅。 系 其实就系一啲你未公開發布嘅一啲歌， 哦、 即係佢有時會試噶嘛，去做一啲 live set 嘅話，可能佢個自己做咗可能二三十首歌喺度，咁、 okay. 佢就住個 live set， 佢想試下啲反應，邊一隻正式發布咧？咁佢就會將呢啲歌攝喺裏面，咁有啲真係好勁嘅 fans， 佢真係會聽得出呢隻歌係從來冇聽過嘅， 係， 咁佢哋就會喺嗰啲 track list 嗰度寫住 ID 啦，咁就係代表哦佢未公布。咁樣樣咯，咁係會興奮嘅。即係如果一個 set 裏面有好多 ID， 即係話佢有好多新嘅音樂， 係 咁你就會聽到好多。咁你依就叫 ID 咯。 OK， 明白曬。咁啊，如果我哋想知多啲，係咪啊六點半會聽到噶？關唔關事？ 冇啊，冇乜㗎。 我扯，不過唔緊要嘅，都係一個平台俾大家認識下咯。 仲有啲 terms 再進階啲或者咩之後有機會再講啦。 係咯，好多喎，好似 係啦。咁啊嗱，咁所以今日揀嚟咧就係呢一個 XT 同埋 Capitan Club Nine Remix Album 裏邊做咗九隻歌，但係單位有十個嘅。 OK， 咁我揀咗其中首我自己幾中意嘅，咁、呢一位朋友都係嚟自本地電子音樂人咧，叫做 Entopic 嘅 remix 嘅。 ecstasy, dreaming in my own design, sleeping through the darkest night. I'm on all night. Come through with me. I see the sparks rise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I see sparks flying and glowing shadows behind the light, holding on tight. But if this is a dream, then never wanna wake up. Never wanna wake up.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6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196宗核酸检测和170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第五波疫情累计1,191,216宗确诊，新增个案之中有14宗境外输入，8人寻日抵港，其余的分别在第三至第五日检测发现。多9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7名学生和2名职员，其中1名学生的家庭成员亦都呈阳性。这名学生今个星期一以来并没有返学。医管局呈报多6宗死亡个案，连同另外5宗经法医呈报的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9,085人离世。政府下个月1号起取消对海外国家或属地就新冠病毒发出的外游警示。政府前年3月因应当时疫情，对所有海外国家或属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并且强烈呼吁市民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政府说，考虑到现时全球各地疫情主要由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引致，而与香港有密切往来的海外国家或属地疫情水平已经大致呈下降趋势，而本港居民如需回港必须完成疫苗接种，相对而言到海外地区的风险已经较低，现阶段可取消对所有海外国家或属地就疫情发出的外游警示。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宣布竞选政纲之后，回应现场选委提问，由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主持。谭耀宗读出不同范畴的提问，其中问到新一届政府如何着手处理房屋问题。李家超说，房屋问题已经蹉跎20多年，方案已经很多，社会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必须坐言起行，要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精简程序，有效统筹。他亦都强调要有创新思维，包括提出公屋提前上楼计划。他深信自己可以带给大家有执行能力的政府做到成绩。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扶贫政策多年来欠目标和方向，若果李家超当选，应该为解决贫穷问题定立目标，并坐言起行减贫。邓家彪欢迎李家超提出优化长生津，但认为并不足够，建议能不能够为强积金制定保证回报项目，设立三方供款的社会保险等。获邀出席李家超政纲简介会的选委中学教师穆家俊满意政纲的方向，又期望增加对大专院校教师国家教育的培训。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玲认为，政纲第一点就是提升政府施政效能，代表李家超有变革的决心。天气方面，

Jamie 张天荣 Fallen for you， 要对自己好啲啊，真系要啊，咁热不如去食杯雪糕啊。 喺花园里铲积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棉被，想起我繁忙写眼时。风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许情人节也会反假使地球全个有糖衣。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来得更冷热，要佢爱情凭毅力行止。无论你住索里。 想继续浸淫在这种很 mellow 很软绵绵的感觉当中，带来有陈海泳 Long D， 不得了，继续浸下去这阵棉花糖的感觉当中。 飞到梦里头，偶尔放浮，偶尔放慢，扑进气流，不转眼歇后，在泡沫这现况是在优势气候，坚持我就照旧，或者天一光我最消逝，我最想连结未感受，想皱眉头无所谓，徒生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 想填健你感受，装作木头无所谓，形态坚毅，谁知中心底痛到垂危，来这里知觉不理所有代价，明天不需要奢侈的支票，将快乐炫耀。奇遇要来临，各就各位靠近，会灰心不向后吞。期望也来临，再自责就太笨，敏感将释放以能，纵使辗转是否。 他们是 Cola 有 Never Neverland。 For many things that we were told to do, sometimes they delayed you to catch the wrong things. Have you ever listened to your heart? Do you listen to what it tells you? That's the time I've been asking why alone. I'm so confused with my existence. I don't everunderstand why I am here. Why am I here? It sounds so silent. Your mind aren't here. It sounds so quiet. Sometimes I ignore it. Would you forgive me and let me surrender? Let me be with you. Oh my heart. Would you hear that? Would you hear me? Would you see?Does the world really need me? Am I a mistaken plan made? Who could tell me the truth that I don't know? I just want to know. Oh, can anyone tell me why I'm here? Would you let me know why I am lost? That's the way I want you here. I'm sorry. Let us leave the pain and see the truth. We should let go and fall with me. 是 Jack Lau 刘志军带来他自己填词的 A Song to My Heart。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俄乌冲突表面上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但实际上真正的冲突方是俄罗斯和美国代表的北约。欧盟应该反思哪个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获益者和损失者。他说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和中方一起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与偏东气流相关嘅云带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温度大约19度，下周中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港城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政府总部。重复一次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港城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去干诺道中近政府总部。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确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啦，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城市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宝顺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介乎兆辉台至东山台这一段挤塞的。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在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斜径督路这一段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安定。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荃景花园五座、屯门聚康山庄三座、石硖尾白田村太田楼、油麻地骏发花园一座、慈云山慈乐村乐满楼、慈云山慈正村正辉楼、红磡黄埔新村乐富楼、蓝田蓝田村蓝桂楼、北角建威花园 B 座同埋半山区搬咸道63号彩文轩，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一班黃牛黨啦， 冇錯。 你作為應該受害者咧，可能都係即係唔好啦。 有啲咩歌想點唱俾佢哋咧？ 有咩説話想懲戒佢哋咧？ 係啦，咁啊可以透過我哋呢個嘅環節去同佢哋講去點唱嘅。 咁我哋兩個都寫咗啲説話俾佢哋嘅。 係啦，你想聽咗啲我呢啲憤怒派嘅先定係點先啦？我係憤怒， 你係憤怒啊？咁啊，聽咗我嗰個温和啲嘅先。 好啦好啦，憤怒一陣先。 黄牛党，你哋好啊！你哋咁样系唔啱噶，犯法噶，唔好咁做啦，知唔知？黄牛呢一种行为咧，其实已经好有历史，我都知道。咁我见其中一个讲法系话，源自二十世纪嘅上海，嗰时有一班人咧，好似你哋而家咁样炒飞嘅。咁啊，联群结党咁去抢啲飞翻嚟，用高于原价嘅价钱卖出去获利啦。而佢哋嘅出现咧，好多时候都好似一群黄牛咁样引起骚动，所以叫做黄牛党。佢哋就系你嘅始祖啦。虽然已经存在咗一段时间，但咁样唔代表系啱噶嘛。你哋要知道，香港人已经好惨噶啦，平时做嘢已经有压力。有演唱会睇可以逃离下放松下是好难得的。我哋香港人睇演唱会成日都迟到的。但我哋唔想的。因为要放工即刻飞车去睇。如果撞正星期五嗰啲放工时间塞车就更加耐啦。真係赶头赶命的。睇场 show 啫都咁攰。你哋黄牛党仲要炒贵晒啲飞何必呢？对于你哋嘅存在，其实我读书嘅时候都有接触过嘅。当时咧，经济学有读张五常嘅文啦，佢有去分析话黄牛党嘅经济层面，即系例如点样影响到私营企业嗰啲盈利咁啦，跟住又楞到去讲咩价格分歧咁样。嗰阵睇咧，我唔系好明白嘅，而家睇咧都唔系好明白嘅。不过有一样嘢咧，我系可以肯定，就系由经济学嘅供求嚟睇咧，要打击你哋黄牛嘅一个方法。就是降低大家的需求面 ，demand 低咗啦 ，supply 又不变的时候，咁个价格咪会跌咯，价格跌，你哋冇得赚，咪唔会做咯。最理想梗系咁啦，所以乖啦，唔好再咁做啦。人生已经好攰噶啦，等我哋香港人可以正正常常咁样睇一场演唱会，唔好再好似啲鬼咁缠住啦，好吗？以前读经济读到好似而家买唔到飞睇 show 咁怀疑人生嘅波成上， Ghost in my head, you're the ghost in my head.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And I know you're the dead to me. 所以我要走，但我无力坚持。Still I see you by my side, right here next to me. 平时酒店窗外嘅城市街灯 ，This is my life now, and I'm haunted by these memories. You love it when my dark side, you're the best of me.How we up while we high, so I ain't watch the other side. When you set me on fire off this ecstasy. These nights, girl, I try, but I can't sleep. The way you look put a spell on me. 仿佛见到你嘅身影飘过我嘅身边。Stuck here in my head like a film, I repeat. Forgetting about the times that you failed on me. Girl, take me deep inside, cause you're really what I need.Set me on fire, make me feel complete. Then throw me from the 24th floor to the street, girl. You're the ghost inside my head. Faith floating by my bed. Beside me, you're the ghost inside my head. And I'm falling, is that what you wanted? trying to get far away. Gotta tell the truth, I'm exhausted and drained. 找到尽头，净系得翻自己。Screaming in the hotel lobby when I'm wasted. 个个唔系为钱，就为咗名利。Yeah, this rockstar life overrated. Everybody fake, threw the smile on their face. They was just like you, they was not with a gang. Even though you switched sides on me on the low. 虽然完全睇透你个企图。Still I see you here with the moonlight shine right by the bedside, right beside my phone. Girl, I can't hold you close. But I'm tired of this world so cold. Baby, what you want, let's play. Don't meet through these hotel drapes, yeah. You're the ghost inside my head.They're floating by my bed. Beside me, you're the ghost inside my head. And I'm falling, is that what you wanted? Why can't I break away? Why do you want me wherever I go to? My name could fall, you pay. Ghost in my head. 可能呢首有 Young Hanson 嘅 Ghost 啊，即系嗰种缠绕住你啊， 嗰种万念俱灰啊， 万念俱灰， 我感受到，感受到，唔紧要，唔需要灰啊，将呢份灰化成我嗰种愤怒，我哋唔好去帮衬佢，我哋对抗佢 ，OK。 好想听下今日愤怒斌， 其实都冇乜，冇乜力啊，所以其实都唔系好愤怒，冇乜力。 听下彭家斌啊写啲咩啊？ 亲爱嘅黄牛党。你好啊，你点解仲要翻嚟啊？你走啦，冇人欢迎你啊！嗱，第一炒黄牛啊，犯法嘅，明知犯法，好心你又唔好做啦。我知搵食艰难啊嘛，但系我哋扑飞都唔容易啊。疫情关系，香港人已经好耐冇安安乐乐咁样睇过一场演唱会噶啦。点解你哋仲要出嚟难为大家扑餐死，都唔知道有冇得入场呢？讲真句啊，啲歌手已经有咁多场就开咁多场，尽量满足大家嘅需要。作为一位乐迷，我都唔忍心见到佢哋咁辛苦挨咁多场。最后俾你大手扫晒啲飞，想睇嗰啲乐迷咧，啊，佢又冇得公平买飞嘅。讲真啦，有时我都唔知道你哋啲飞点嚟嘅。不过算啦，我知道同你讲都系冇用噶啦。如果系会良心发现嘅话，你一早就唔会咁做啦。我仲听过有啲黄牛啊，呃啲妹妹话有飞。点知咧，啲妹妹俾晒钱过晒数之后就影都冇，甚至乎转个头你又用更高嘅价钱卖俾人。你知唔知啲妹妹啊，为咗支持自己嘅偶像，储咗好耐钱先买到飞噶。仲有啲男仔为咗氹女朋友开心，饭又唔食，觉都唔瞓咁样扑飞。你话你啊，几咁罪孽心重啊？所以最后我要点一首曾比特嘅《我以为》。唔系俾你班黄牛噶，而系俾一啲曾经谂过帮衬黄牛嘅人，希望佢哋可以知道，唔好以为俾钱一定有得睇啊！啲黄牛呃人噶，分分钟最后得不偿失啊！唉，唔讲啦，就咁先啦，我都要继续扑飞，打死都唔会帮衬黄牛嘅奔神上。 我 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误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多辛苦。对你过于关心是落错药，像是期你 听过有阿 Mike 曾比特的我以为啊，我不会再以为是帮助这些帮助到买飞这些啊，我是不会帮衬他们的，好嬲啊，即是邓好多人不抵，大家记得不要帮衬网友啊。 我以为有飞啊，咁嗰啲咧， 我以为有飞是啊，点知最后咧系冇啊，唉。 嗱，今日呢收到一啲朋友留言啊，或者私底下 message 好多啦，都 有讲到，都好多噶啦。 哇，今日啦，即系一早瞓醒，揿啊！希望可以有机会买得到，但系都唔系咁容易啦。 唉，呢啲机会唔属于我啊，但系我希望呢啲机会系属于大家噶。如果呢啲机会都唔属于大家嘅，咁我哋唯有用歌曲去安慰大家啦。 系啦。假如你真系买唔成，冇得入场睇都好， 呢度听啦， 呢度听住先咯， 顶住先啦。 系啊，佢哋阿哥咁多只咧，都好多人都拣噶啦。咁我哋拣呢只咯， 呢一只好啊，大上大落啊， 好似你嘅人生一样，人生如买飞，买飞如人生， 系完全系表达到我今朝买飞嗰个嘅，哇，嗰种刺激感。 Eden 女作安啊 ，Elevator。 揀好香水趁发型布是转了真皮、 like、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被连忙回 Baby on my way 过足山集冲入烈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 揮手叫司機踩油，佢問候我話馬路沿虎口、 okay. 到達目的地 哇 睇唔到呢口 伸出到馬路原來維修中有兩個 等幾 round 就逼入 lift 門 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盡力講到 原浮於半路太久無人給我路走 Oh my 早早的試過住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好想借过半步 Come on Elevator Elevator 身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查 Come on Elevator Elevator 现实未能预料着急解决到吗 讲讲到最尾要我照等候 Elevator 急急到最尾要我照忍受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6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196宗核酸检测同170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第五波疫情累计191,216宗确诊。新增個案之中有14宗境外輸入，8人尋日抵港，其餘的分別在第三至第五日檢測發現。多9間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涉及7名學生和2名職員，其中1名學生的家庭成員亦都呈陽性，這名學生今個星期一以來並沒有上學。醫管局呈報多6宗死亡個案，連同另外5宗經法醫呈報的個案，第五波疫情累計9085人離世。政府下個月1日起取消對海外國家或屬地就新冠病毒發出的外遊警示。政府前年3月因應當時的疫情，對所有海外國家或屬地發出紅色外遊警示，並強烈呼籲市民應該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遊計劃。政府說，考慮到現時全球各地疫情主要由Omicron變異病毒株引致，而與香港有密切往來的海外國家或屬地疫情水平已經大致呈下降趨勢，而本港居民如需回港，必須完成疫苗接種，相對而言，到海外地區的風險已經較低。現階段可取消對所有海外國家或屬地就疫情發出的外遊警示。澳門下個月10日開始登記新一輪抗疫電子消費優惠計劃，每名合資格澳門居民可以沿用之前的電子消費工具或者重新選擇，包括8個移動支付工具或政府在第一輪電子消費時已經辦理的電子消費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温度大约19度，下周中期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咧，较早前近西港城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车龙沿告士打道一路排到近维园道。咁就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港城有意外，龙尾去到近维园道，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有弯。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嚟到今個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咧，呢個主題呼應翻星期一我哋聽鄉村音樂嘅。咁鄉村音樂進入咗電子音樂世界，會變成點樣呢？有位已故音樂人可以話係先驅，佢就係嚟自瑞典嘅 Avicii。 But I know where to start. They tell me I'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y say I'm caught up in a dream. Well,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t open up my eyes. So that's fine by me.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enough. 喺2013年咧就推出咗呢一首嘅作品，对后世系真系有好大好大嘅影响。当时佢又将呢一啲嘅乡村音乐融入 EDM， 出现呢一首叫做《Wake Me Up》。2013年的 Ultra 是 Avicii 第一次現場玩這首歌，但當時呢現場的人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風評很壞參半，但沒有，他們不知道自己見證了一個歷史時刻。这首歌的出现亦都影响了很多不同的音乐人， 包括跟住来嚟呢一首嘅三人乡村音乐组合 Lady A。 I never met you, but I know you're out there. If I cross the oceans, would you be there? A stranger's eyes that somehow look familiar. I know. 曾经听过 Avicii 的作品之后，就觉得咦，其实原来乡村音乐都可以咁样玩的。所以2015年就推出了这首作品，由 Lady A 联合 Audion 推出的 Something Better。 Until our hearts catch fire And show the world a burning light That never shines so bright 听下呢首嚟自 DJ producer David Guetta 嘅2014年嘅作品，当时佢听阿 Avicii 即系之前嘅作品之后，觉得哇呢、這个僆仔劲，佢真系会可以行得好远。所以佢喺2014年做呢首歌嘅时候咧，亦都有邀请阿 Avicii 一齐写同埋 produce。2014年 David Guetta 嘅作品叫做 Lovers on the Sun。 always stands behind the door. But I got a feeling, it's a feeling that's worth dying for. 多嘅電子音樂人都曾經講過，就係、是、聽過 Avicii 嘅 Wake Me Up 之後，就令到佢哋音樂世界得以開發，就可以揾到唔同範疇嘅音樂人去合作。 And so I ran away from you. I did a lot of things I said I wouldn't do. Sorry didn't help you through.I was away from you, but there must be a way to prove I wanna come home if you want me to. It's like I never had doubts and I never had fear. I've never seen the future look so clear. I'll be by your side till we both grow old. I wanna be yours till the sun turns. 就好似听紧嘅呢首作品，嚟自2015年一位美国嘅 DJ producer Gesso 邀请到同样系乡村音乐人 Chase Rice 合作嘅作品，叫做 Sun Turns Cold。今天和大家听的音乐都是 Country 遇上 EDM。 I know you put your faith in me, but nothing at the time could make me see. Give me just a chance to try. We can still work with me by your side. Cause I wanna live life while we're still young. Life's too short to be on the runThere must be a way to prove I wanna come home if you want me to. It's like I never had doubts and I never had fear. I've never seen the future look so clear. I'll be by your side till we both grow old. I wanna be yours till the sun turns. 今日讲咗好多嘅音乐作品咧，都系受到 Avicii 2013年 Wake Me Up 所影响。搞下搞下，好似 Avicii 嘅特辑咁样样，有机会都会试下做俾大家听嘅。 Sometimes I'm gonna hurt you like a friend. Sometimes I'm gonna let you down. But then one day I'll pick you up again. That's how my life speaks to me. I'm always there to keep you company. But I can promise I'll be easy. There will be fortune, fame and misery. That's how my life speaks to me. When my life speaks to me, oh, when my life speaks to me, when my life speaks to me. Avicii 受边个音乐影响呢？就是听紧呢一首歌，同人嚟自瑞典嘅音乐人叫做 Bass Hunter。 Can never tell you what the future holds. I'm just asking you to hold on. Ain't how you wanna live, but how you grow. That's how my life speaks to me. I'm always there to keep you company, but I can promise I'll be easy.There will be fortune, fame and misery. That's how my life speaks to me. Oh, when my life speaks to me. Oh, when my life speaks to me. When my life speaks to me. 当 Bass Hunter 知道自己原来都影响到 Avicii 嘅音乐咧，2011年就做咗呢首歌向佢致敬，叫做 Life Speaks to Me。 Hey, brother. 最后听嘅呢一首同样嚟自阿 Beach 嘅作品，同样收录喺2013年初呢张专辑当中嘅另一首作品，一样系 Country Mix EDM 嘅 Hey Brother。